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92, 也就是192个。我们现在看这个题目呢，叫做 wood。这个 wood 也就是木头，这是不可数的。A piece of wood, 一片木头。Two pieces of wood, P-I-E-C-E, 用那个才可以数。A lot of wood, 许多木头。是这么讲说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呢树锯下来，那个树皮还在，那个叫做原木啊，原是圆形的圆，那个叫做 log, L-O-G, 一根原木那是可以数的 a log, 两根原木呢 two logs, 啊，这里头就有一个重要的用法，他每次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睡得很熟啊，我们说 he sleeps like a log every night, 每个晚上他睡觉的时候都睡得很熟，睡得跟木头一样。 He sleeps like a log, 那就可以值得记下来。好，我们现在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念一下。 The resource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did not differ strikingly from those of Europe, except in one way.In this one area, the colonists enjoyed a great advantage. Especially by comparison with the British, Americans had a plentiful supply of wood. Wood was the foundation of colonial economy. First of all, houses and buildings were made of wood to an extent that was unknown in Britain. Secondly,Wood was used as a fuel for heating and cooking. It was used for other things too, but these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hereas Englishmen could be arrested for chopping down a tree on the king's land, Americans could find available wood everywhere they looked. Even today, America has an abundance of wood.Well, this article is quite interesting. It's actually featuring, you know, this word, or wood, we say. 也就是谈的木材。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orth America, there are even today a lot of forests. 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树在里边哈。We all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cated in North America, bordering Canada.North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forests that cover most of the area. Everywhere you go, you will see lush, tall trees which provide Americans and Canadians as well with a lot of wood.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most of the houses people live in there are made of wood. Wood houses areComfortable to live in because in hot summers you feel cool in such houses and in cold winters you feel warm. However, wood houses are not as solid as those made of cement and bricks. You know, hear reports about wood houses being completely destroyed by tornadoes that happen in many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Thinking of this, I'd rather live in a brick house. Besides, forests are precious natural resources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cherish because they provide us with the fresh air we rely on for survival. 我只大概把这个意思讲一遍，也就是指的是美国人呢，就是用的木头来盖房子啊，是真的是很棒。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到温暖了，夏天的时候呢，在里头很凉快。可是呢，别忘了我们森林呢是越来越少了啦，所以呢，应该珍惜这个木头才对啊。好，我大概用刚才用英文诠释的这一课，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内容。The resources of the American colonists， 这个要念成 resources， 不要念成 resources。Resources 就是资源。那美国的这些殖民地啊，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也可以翻成在当时美洲的这个各个地方的殖民地，包括加拿大在内。Did not differ strikingly from those of Europe. 那么这个 thos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代词，就是指的前面的主语 the resources. From those, 就等于 from the resources of Europe. 跟欧洲的这些资源呢，那么就是并没有很大的显著的不同。这个 strikingly, 不要翻成打击地，这个字呢是的确是从打击过来的 strike。啊，可是呢，这用加把这个 e 去掉 ，strike e 去掉，加了 ing 的时候啊，就变成什么明显的？比如说，这部车跟那个车子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there's no strik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rs， 他们几乎是一模一样，叫 striking。啊，这个时候 there's no striking difference， 我们常常这样说，所以在这边就等于呢。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啊。好 ，except in one way， 只不过是有一个地方呢有差异。except in one way， 在某一方面，就一方面就有一个例外。In this one area， 就是在这个区域呢，就在这个范围范内，在这一方面呢，这个 area 就是 in this one way， 也就等于在这一方面来讲 ，the colonists 这些殖民者呢。Enjoyed a great advantage， 他们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利益或者是好处。这个字啊，我们常常讲说，哎，住在乡下的利弊是什么？我们常常用英文在说的时候，这句话大家写起来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或者用介词用 to living in the country？那个 to 是介词，啊，就是注意到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living in the country。但你不用 to， 你也可以用 of。我们是可以讲，哎，早起的利弊是什么呀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getting up early？ 或者是 of getting up early？ 就是早起的鸟呢有虫吃，对不对？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我们常常这样说，或者呢 ，The early bird can catch some worms， 它通常会抓到一些虫给吃，有虫可以吃。那么呢，就是所以呢，这个虫呢要晚一点起床啊，那么这藏好，不要被鸟来吃了。好冷的笑话。不过我们住在乡下呢，有好处是什么东西啊？通常可以闻到大自然的气息。啊，我们接着往下看。Especially by comparison with the British， 特别是尤其是 by comparison with， 你不见得用 by 哦，你也可以用 in comparison with， 跟他比起来，我不算什么东西。In comparison with him， I'm nothing。这句话是谦虚的说法。哎呀，他我钢琴呢弹得还马马虎虎的，跟他比起来我不算什么。其实我钢琴也弹得蛮棒的，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候讲话记住要谦虚一下。我现在已经进展到小朋友拜耳第26课了，这样的哈，刚刚开始学这样子。Compared with him， 你也可以用 compared， compared with him。I'm nothing，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法。好，这是多等于 by comparison with him， in comparison with him， what is compared with him， I'm nothing。 特别是跟英国人 the British， 这形容词前面加 the， 就等于把 the 去掉 British 后头加 people， 他是一个英国人，千万不要说 he is a British， 因为 British 它是形容词，所以啊你就不能用 a British， two Britishes 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呢 he is British 形容词就好了，或者是 he is an Englishman， 有这么一个说法 English 后头加个 M-E-N M-O-N、啊、不 M-E-N M-A-N， 那 M-A-N 是单数，M-E-N 是复数，这样说法的。American 呢，他只是给当形容词 ，He is American， 但也给当名词 ，He is an American， 所以很有意思。所以这边是用复数的。美国人呢 ，had a plentiful supply of wood， 有呢充分的 ，plentiful 这是一个形容词，充分的什么 supply 这种供应 of wood 木材它不缺的。因为在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in Canada， there are very very fast F-A-S-T 好广泛的什么东西呢？ Forests 就是森林，好多好多种区域都有森林，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森林，所以它木材不缺。好了， plentiful 跟 plenty 是不一样，意思是相同， plentiful 是形容词，但 plenty 呢是做名词用，跟 of 并用。比如说呢 ，he has plenty of， 他有充分的什么呢 ？support， 还有充分的资源。那么同样的 ，he has plenty of money。如果你要用 plentiful 的话，要说 his money is plentiful， 他钱很多，那个是形容词 ，his money is plentiful， but his knowledge。但他的知识呢，那就是非常少了 ，is very poor， 那就很糟糕了，这样的意思在里边。好，总而言之 ，plenty of 或者放复数名词或不可数名词都可以。He has plenty of knowledge， 他有丰富的知识。He has plenty of friends， 他有丰富的朋友。那么就等于呢 ，his friends are plentiful， 就这样使用。好，接着再往下看 ，wood。Was the foundation of colonial economy. 木材呢或是木头是殖民经济的殖民时期的经济的这种基础啊，可以把木材来卖给人家然后赚点钱。First of all, 首先来说吧， houses and buildings were made of wood. 他们呢都是用木头做的。To an extent, 而且做到到达这样的程度，extend 就等于 degree， D-E-G-R-E-E， 注意到用的时候要用介词 to， 你爱我有多深呢？ To what degree do you love me? To what extent do you love me? 好，对方就这样说了， Well, I'll love you as long as you are rich， 只要你有钱我都会爱你。好现实，不可以这样子啊。好， To what degree do you love meTo what degree do you know him? 你对他认识有多少？都可以这样子用这个说法。说到达这样的程度，什么程度呢？ That 就代替前面的 extent， 就等于 degree。That was unknown in Britain， 就是在英国是当时连听都没有听过的，都不知道的这样的程度，可以滥用木材。Secondly， 其次是 wood was used as a fuel。它是木头哎，被用来当作一种呢燃料 ，for heating and cooking， 是用来工作呢做暖气用的，以及呢同时呢是烹饪用，啊煮饭也是用木材，在当时殖民地时期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我们就这样说 ，it was used for other things too， 但也被用来做其他的事情 ，but。These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但这两项呢，就是就目前来说，就是用事讲事实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things， 是比较重要的两项，最重要的两项。Whereas 就等于 while， W-H-I-L-E， 放在句首的时候不要翻译出来啊，翻在这个句尾呢，翻在第二个主句的时候。就要翻成但是，放在这个前面第一个主句的时候，虽然的意思。Whereas she's beautiful， 虽然她很漂亮。Her sister， younger sister， is 那就要这样讲了。Is ugly， 就是很丑了。 她很漂亮，不过呢，她妹妹确实不太漂亮了。这就是形成对比的用法，也就是 she's beautiful while 或者 whereas her brother 或者 her sister is ugly。ugly， 记住这纯属造句使用，通常呢是用在对称用法。我们说彼得很聪明，可是他弟弟却很笨。Peter is clever, whereas 或是 while his brother is stupid。那形成两个对比的时候再这样使用，它可以放在第一个主句子前面，翻成虽然就等于 although Peter is clever, his brother is stupid。形成对比这样使用。而说虽然呢 ，whereas 放在句首就等于 while， 也就等于 though。Englishman 大家可以看到了，这边不能讲说，就是说 English， 那你一定要加个 man 才形成英国人，那是可以数的。One Englishman, two Englishmen 这样说法。英国人呢 could be arrested， 会被逮捕的。For chopping down a tree on the king's land， 在这个国王他所拥有的这个土地上面，你要是砍伐 chopping down 就是用斧头叫 chop 就砍倒一棵树的时候，会被逮捕的。可是呢 ，Americans could find available wood everywhere they looked。可是美国人呢，却可以呢找寻有用的，随时呢可以呢获得到的 available 这些木头。Everywhere they looked， 他们随便看任何一个区域，只要能够看 ，wherever they looked， 那个 everywhere 就等于 wherever，where 后头加那 wherever。就得 no matter where they look， 不管他们怎么看，不管他看了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找到这个有用的木头。Even today, America has an abundance of wood。即使在今天呢，美国也有充分的 ，an abundance of 就等于 plenty of， has plenty 前面不能加 a。有充分的木材，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这样多这样子，所以他们常常会有森林大火呢，就是、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就是这样，一烧起来烧了好几天，真是让我们看的是很可惜啊。好，我们现在把这一课已经了解了，现在从头到尾来讲跟读。我刚才一开头就已经用英文做了 paraphrase， 也就是 paraphrasing。我就不再说了， paraphrasing is very importan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That is, explain this article in your own words, in English of course. If you can keep doing so, before you know it, you'll be able to speak very beautiful English, very fluent English, and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文章跟着去跟读。The resource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did not differ strikingly from those of Europe, except in one way. In this one area, the colonists enjoyed a great advantage, especially by comparison with the British. Americans had a plentiful supply of wood. Wood was the foundation of colonial economy. First of all,Houses and buildings were made of wood to an extent that was unknown in Britain. Secondly, wood was used as a fuel for heating and cooking. It was used for other things too, but these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hereas Englishmen could be arrested for chopping down a tree on the king's land, Americans could find available wood everywhere they looked.Even today, America has an abundance of wood. 好了，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语法的重点。先介绍一下第一个 ,first of all, 跟 at first 不同。First of all, 那么就是指的是呢，那么我们就首先第一点，我们就讲 first of all, 这样用法可以看得清楚。那么或首先用来按顺序呢，从陈述要点，请看下面的例子。There are thre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want to learn English well. 如果你要想把英文学好，有三件事情你必须要懂。First of all, 第一点， You need to have a good dictionary. 你必须要一个很棒的字典， a dictionary. 那么 next, 接着 You must read as much as possible every day. 你必须要尽量的多的 as much as possible, 多念英文。To read as much English, English 省得掉了 read as much English as possible every day. 最后 last, you should learn to keep a diary and English. 你必须要学习写日记的写不是 write a diary, 要用 keep a diary and English, 用英文来写日记 which will help 后的那个 to 省得掉 sharpen, 它 sharpen 是尖的 sharpen 就是动词磨得尖尖的就是会呢磨练你的写作技巧 sharpen your writing skills 精进你的写作技巧好当然你不用 first of all 你也可以用 first firstly 你也可以用 second secondly 期待 next last 你也可以用 lastly finally third 或 thirdly 等等都可以这样使用好了我们再来看 C at last 表示终于请看下面的例子啦 I'm glad that we finished all the work at last or finally 我很高兴我们终于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啊、finally 也表示终于本课第五句以及呢第六句句首分别使用了 first of all 以及 secondly 如下像 first of all 念的时候连在一起 first of all first of all first of all产生连音 all 的时候舌尖一定要抵上去 first of all houses and buildings were made of wood to an extent that was unknown in Britain 首先他讲要点了房舍跟建筑物都是由木材建造的 secondly 其次是 wood was used as a fuel 木材被用来当作燃料那么 for heating and cooking供应暖气跟煮饭用的这样子第二我们介绍 plenty 跟 plentiful 的区别再来看一下 A plenty 是名词表示呢许多必须以介词 of 并用形成下列固定的用法像 plenty of 仿复数名词啦不可数名词都可以 he has plenty of friends plenty of books pens students 他有许多朋友书笔学生这都是复数的可数名词或者 I have plenty of work to do 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He has plenty of money We have collected plenty of information 等等 Water 我们收集了不少的资讯或者信息还有包括水等等 B Plentiful 是形容词表示大量的或是充分的有下面的用法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John's friends are plentiful 约翰的朋友好多哟在 be 动词后头呢他放一个形容词 plentiful 做主语补主语就是 John's friends 很多但 plentiful 也可以放在呢这些名词的前面复数的名词你看 John has plentiful friends 约翰有丰富的就是很多的朋友就等于 John has plenty of friendsJohn has plenty of friends. Plenty of, 后头放复数名词不可数名词给。但 plentiful, 后头放通常放这种复数的名词那是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 plentiful 也可以放不可数的名词我们看这个例子。Paul has plentiful experience in fashion design. 那个时候 plentiful 就等于 plenty of. 所以 plentiful,复数的名词不可数的名词可以放 plenty of 或者也一样放复数的或不可数的名词都可以使用好本课第二句就使用了 are plentiful 加单数的可数名词 Americans had a plentiful supply of wood 这个用法也有的美国人拥有充分的这个丰富的木材供应量 plentiful 就是单数的名词 supply 这个可以数的所以 plentiful 后头可以放名词但 plenty 加 of 才可以放名词记住这个概念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radiobeijing.net